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巴黎奥运总算结束了，对很多人来讲啊，这也许是暑假的提前告别，尤其是对法国人而言。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最近关心巴黎奥运，肯定每天都也会盯着奖牌榜吧。那么现在最后的数字告诉我们呢，从金牌来算的话呢，那是美国和中国并列第一位，但是如果算上银牌和铜牌，那依然还是美国取得最好的成绩。但是我建议啊，我们除了关注在奖牌榜上怎么样跟美国一较高下之外，还要注意一下后面的排名。如果你只看金牌的话，你会注意到排在中国跟美国后面的那就是日本了，而日本的总奖牌数也有45面。为什么我说日本值得注意呢？是因为日本的人口比起美国，尤其比起中国都要少得多，那是只有 1.2 亿人。而且这些年我们不是常听说日本人口老化，那么年轻一代的人越来越少吗？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么再来，我们再往后看啊，如果不要算金牌吧，算上所有奖牌的话，那你看澳大利亚是拿了53面奖牌，其中18面是金牌，它的人口是2601万，那么可能比起咱重庆人还要少。再后面那就更夸张了，比如说荷兰34面奖牌，15面金牌啊，我想是排在后面，在后面一些的啊。但是荷兰的人口就是1770万人啊，那比我们上海北京的人都还要少。奖牌榜这个事情值得注意啊。那么首先就是一般而言，奖牌榜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运动文化，整个国家的人对于运动的参与程度够不够高，能不能够在里面拔出一些尖子出来去参加奥运会，然后你整个国家的运动的大家去玩的各种运动的项目又够不够广泛，足以在各个赛事中你都能够派人去参与，几乎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这个奖牌还能够说明很多东西。那如果换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个国家也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拥有14亿人口以上，现在是全球第一大人口大国的印度，它总共只拿了6面奖牌。事实上这一直是印度的一大谜团呢，大家都一直不太了解为什么印度人口这么庞大，青年人口尤其多的国家，但是在奥运比赛这种场合上面的表现却是如此，跟他的人口比算起来是反差这么的巨大呢？这真的很奇怪。但这都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只是一开始抛出来问题，那么请你跟我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回头想想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讲讲法国吧，东道主。法国这一回呢，拿到16面金牌，总共64面奖牌，是从1900年巴黎奥运以来最佳的数字，那么所以法国人可是开心坏了。事实上这一次巴黎奥运在开幕之前跟开幕之后，法国作为主办国，他给人的感觉，还有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人对巴黎奥运的感觉，事前事后这个反差的巨大真是太夸张了。我还记得几个月前我看一个，我好像节目说过，我都，你看我这个人记性真不行了，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就我听过一个做脱口秀的法国的脱口秀演员用英语做了一场，那么他那场里面呢，就有现场观众问他说，你怎么看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呢？他的回答是 I don't know because we won't be there 就这是很典型的巴黎人啊，很典型的法国，尤其是巴黎人，就是那种很傲慢，对什么事儿都很不满，都很不爽，尤其对那些大家都觉得是个很要紧的大的盛事啊，比如说我们巴黎要办奥运了， 那么你想想，当年我们北京办奥运，中国人是多自豪。那么法国尤其讨厌这一套，觉得行了，成了，我才不会为这种鸟事自豪呢，对不对？那么尤其要摆出一份很傲娇的那种状态啊，就是这种事儿谁理啊，我才不管呢。每个我认识的巴黎住在巴黎的朋友都说到时候一定会离开巴黎，并且很多人是真的离开了巴黎，反正本来就是暑假时间，对不对？巴黎大家都说到时候巴黎人都不在巴黎，整个巴黎让出来给游客。事实上这是巴黎政府啊，很早就已经警告过巴黎居民，就说到时候呢，由于来的游客会相当多，又由于呢很多的路线，他们习惯的公交路线、地铁路线、铁路路线呢都会发生变动，那么因此呢，巴黎市政府鼓励市民在奥运期间多点在家上班，如果你还在巴黎上班的话。那么然后他的政府的网站呢也详细列出了到时候的种种的生活影响，包括封路的范围啊，哪些地铁站要封站啊等等。那么这些事情呢都使得巴黎人呢在举办之前就已经很紧张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刚刚说到的法国人的典型，法国人对于自己国家要办件盛事的那种态度。我就看上个月吧，七月份的时候，法国我忘了是哪个机构做了一个民意调查，那么其中接受调查的 12% 的受访者自我描述为是对奥运完全没有热情，完全没热情。好，那他们没热情，那我们海外的人又怎么看巴黎奥运呢？我必须说我之前也是非常不看好的，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今年我们都知道巴黎奥运要办一个历史上最特别的奥运会，开幕礼呢不要在这个固定的场馆，而要在整个城市的核心举行，沿着塞纳河举办，到时候呢河水两岸呢有30万观众，而沿岸的建筑物的屋顶它也要算上啊，还能够再占20万观众，那么加起来的数字比法国最大的运动场馆满座还要多上四倍。这么夸张的一个大规模的现场活动，你可想而知那个保安的问题有多大，是不是一定要出问题呢？而且我们去过巴黎呢都知道，巴黎的治安呢当然比起美国的大城市还算是好，但是小偷小抢是免不了的。而且就在奥运开幕前几天还出现了一个游客被五个人强奸的一个治安事件，这么恶劣的事件就让大家更加担心了。那么更不要说这个巴黎这次奥运会有几个项目，比如说铁人三项要在塞纳河里面举办，那就把大家都吓坏了。因为大家不是之前都说吗，塞纳河里面到处都是粪便啊，呵呵，这水可是很脏的。那你想想看，以前你记得法国有个中叫希拉克，他之前呢曾经是巴黎市长，他上任巴黎市长的时候是1990年的事情，他当时承诺他要好好整治这个河水，让塞纳河93年就可以让全民下去游泳，那结果呢当然是失败了。好，除了这些场馆的问题，比如说还有一些场馆问题，比如说摔跤场馆啊，它是开幕前三天它都还在施工。那么至于选手们要去住的这个选手村，我们都知道这届巴黎奥运要做一个历史上碳排放最低、最绿色、最环保的奥运，他们认为这个时间的巴黎呢天气已经很不错，所以选手村没必要装空调。记不记得那时候还闹了很多事儿？比如说我们中国呢是自己要带空调过去，其实除了中国之外呢，中国香港还有日本呢也都是自费准备空调。然后又有人调侃啊，他为了环保啊，他这个选手村的房间里面那个床啊是纸板搭起来的，那这个纸板搭的床睡得好吗？能睡得结实吗？那么海外就有些人说这叫这种床叫 no sex bed，就是反性爱床，呵呵呵，这意思是怎么回事你都很清楚。好，然后选手到了之后又发现问题，就餐饮出问题。餐饮怎么出问题呢？因为之前呢巴黎你想想看，他们很自豪于自己是美食之都，我们法国菜名震天下。那么这回选手春来，放心各位各国健儿们，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三星名厨出来做总顾问设计菜单，结果被人发现 头一两天鸡蛋跟肉类的供应都不够，然后有些选手就很愤怒，就说你以为咱们都是吃素的吗？啊，那更不要说巴黎呢，时不时就会爆发的各种示威罢工啊，然后很多人担心那些收垃圾的清洁工人又会不会趁这时候闹事儿。我还很记得我去年在巴黎的时候就目睹了垃圾收垃圾工人示威的事情，尤其在左岸地区，那真的是满街垃圾，那垃圾已经堆积到成一个小山丘的地步，要有些老鼠是在公然的白天在街上奔跑，然后他们想到的办法，处理的办法就是找一些雕鼠跟黄鼠狼过来，他们能治鼠，因为没人扫垃圾，没人收垃圾，就只好丢在那。但是巴黎人就是巴黎人啊，就哪怕这个垃圾堆堆到你的这个咖啡店门口，就在垃圾堆旁边，还是有些人好整以暇的坐在露天咖啡座上面喝咖啡抽烟，那么享受他们的下午时光。好，那么再来呢，我们又听说除了巴黎人都跑出去，然后把自己住的房子呢挂上 Airbnb 租给游客啊之外，那么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大家不是都等着游客来吗？没想到到了开幕前几天，就发现巴黎的这些酒店原来这个定的价格都是天价，都想着要挣这一笔钱，结果这个酒店的价格，房间价格猛降啊，因为房间租不满，没什么人来。然后呢，这个 Airbnb 呢也有很多人说亏了，原来没人租啊。那为什么这个酒店房间会租不满呢？其实是因为它很多酒店房间比平常供应量还要大，这并不是因为巴黎为了奥运鼓励大家多干酒店，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到时候巴黎街头的流浪汉还有很多聚居的非法移民啊，那么会造成一些麻烦困扰，至少形象不好，所以他们呢就在奥运前要送走这些流浪汉跟非法移民。那这些非法移民呢本来就很多，它是非法的，但是也就在政府眼皮底下就住进一些很廉价的酒店房间，没错，他们是住酒店房间的，那么把他们都赶走了，那这个房间就多了。那赶走这些流浪汉跟非法移民是怎么赶呢？如果你是法国人，你只是在街头露宿，那这种你不能说真的赶走，就想办法送他们到外省去住这几天，然后呢这个费用政府来出，而非法移民呢他尽量请你，不如你还是回国吧，政府给你出机票，甚至有我听过一个讲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机票还是来回机票，就是你是非法移民，你说奥运这几天能不能出去散散心，奥运完之后再回来多拿也行。好，然后果然在7月26号就是开幕礼前几个小时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法国全国铁路网受到大规模的袭击，有许多班车呢就是完全停顿了几个小时，其中包括非常核心的从伦敦跨越英伦海峡抵达巴黎的这个欧洲之星列车，这条路上也出问题了。好，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对巴黎奥运的印象，觉得多半要完蛋，多半要出大事儿，没想到现在是个什么场面，就不说别的，就最喜欢就看到人家办奥运都觉得不如咱北京的，我们中国很多网民来讲好像也都挺赞叹这一次的奥运，比如说一开始大家说这个审美啊，这个法国人是没办法，起码审美在线，后来呢注意到整个巴黎奥运的气氛呢是非常好，就哪怕我们看电视转播，你都能够看到开赛前跟赛事中途整个各种场馆都变成了好像大型蹦迪 disco 一样，好像总在开派对，总在有人唱歌，然后这个灯光五颜六色，然后这个记者呢给到我们画面或者社交媒体上给到的画面都是街头上总是聚着一批人，更不要说这个别开生面的这个圣火热气球每天晚上日落之后朝天空升起，成为一道巴黎这座已经有太多景点的城市的一个新景观，那么大家都觉得太有气氛，太好玩，太好看，太充满感觉，而且充满爱。你例如这一次我们不是看到就是在一场这个女子沙滩排球赛里面，加拿大对上巴西， 那么两边的选手发生一些争吵，隔着中间这个网线有些争吵，结果呢争吵的激烈的时候，这个现场 DJ， 没错，巴黎奥运每个场馆现场有 DJ 啊，要放歌，他忽然放起了 John Lennon 的 Imagine，然后跟着观众就跟着一起左摇右晃的唱了起来，这原来在吵架的选手呢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整个气氛就完全改变了。再来看看这一次巴黎奥运开了第一次的公众马拉松，居然是傍晚才起跑，然后晚上这个灯火啊特别设计过，特别漂亮，然后大半夜的还有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报名参加的游客去跑这个公众马拉松，这个路线就跟正式的马拉松一样，那么中间还另外设有10公里的长跑的赛事，然后满街都是那些不睡觉的巴黎人，法国人在给你打气加油，各种好玩的东西都有。这些法国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巴黎人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不热情吗？不是说不爱奥运吗？不是说到时候都要跑吗？没错，的确是跑了很多，但是在上个一两个礼拜，就是奥运会开了几天，尤其在最后一个星期之后，我看到有很多巴黎人呢赶着回城，赶回城就是为了赶回来看比赛，这时候再买票已经晚了，不过没关系，他们在路边看自行车赛马拉松也好，或者至少要去城市各个街角角落，坐在酒吧里面跟大伙们一起看，又或者跟大家一起派对蹦迪。然后有一些人呢，在法国奥运之前，在法国也没多少人听过，短短两个多星期里面，忽然成了法国的国民英雄。我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跟我们中国选手有过争吵，有过争议问题，然后好像又跟谷爱凌传过绯闻的这个法国水神，拿了四面金牌的马尔萨，巴黎的街上已经马上有人涂鸦了他的画像出来，就是整个法国人巴黎人的情绪气氛都不对了，都忽然觉得这个事儿好玩，这个事情有意思，而且忽然特别爱国。你比如说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一场七人榄球赛啊，他们本来就是看到有法国选手都要出来跟他，满大街都听到那种法文讲加油啊。那么最夸张就是七人榄球赛有一场比赛是南非对着澳洲，但这个事儿跟法国没关系吧，没有法国选手，可是裁判是法国人，然后就全场观众起立向他欢呼鼓掌，连裁判是法国人这个事儿，他们都要给他欢呼，这有点太夸张，这也难怪，这次法国作为主办国，不知道是不是主场之力啊，这个奖牌就刚才我拿讲了，拿了64面，我们可以用这一届的巴黎奥运的主席托尼埃斯塔盖，他自己是法国独木舟激流回旋的奥运金牌选手啊，曾经是他在8月11号的闭幕礼上面的演讲呢，他讲到什么呢，有这么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这一次的比赛啊，他说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自己是抱怨不止的民族，就总是在抱怨的民族，的确是，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热情到不愿意停止歌唱，我们甚至在大溪地岛的冲浪决赛中看到了一只鲸鱼跳起来一起参赛，而且在巴黎我们还打破了一项非常感人的记录，那就是这是有史以来求婚次数最多的奥运会。他最后说，体育和爱情一样，我们很少能获得第二次机会。哇，就连这篇演讲啊，这个闭幕礼的演讲都讲得这么的浪漫，非常的法国。那么由于这次巴黎奥运特别成功了，所以呢就让大家忘记了本来法国是个什么局面。我们知道法国今年的政治动荡，我们也之前讲过欧洲议会的选举之后的结果，讲过法国提前举行的这个议会大选的结果，那法国到现在他的总理都还没有选出来，就是为左右两翼剧烈的争执，没有办法选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总理。反正法国人对于法国的政治呢，现在是觉得是很难搞，大家都头疼，没办法。但是奥运好像打了一剂止痛针或者麻醉药，让大家麻醉了十几天，但是之后总是要醒，这醒过来该怎么办呢？那马克龙总统啊，当然是希望啊，继续趁着这股势 保持住这种乐观的情绪啊，去掩盖政治上的一些的问题。比如说他有几个建议，他提出了九月中旬的时候还要在凯旋门那里，香榭丽舍大道那里举办一次这次奥运奖牌得主的法国选手的大游行啊，那么大家一起来给他们庆功，就打算把这个热潮延续到那里。那么当然了，那九月中旬时间也是对的，因为那正好就是紧接下来将会举办的残奥会也结束的时候。那么另外他还提出这一次那么谋杀了不少的镜头的啊，以前我们叫谋杀底片，现在没底片了，反正谋杀了你不少的手机存储量的这个巴黎圣火啊，他还建议啊，这个圣火干脆我们再把它连起来，这个热气球以后就摆在那儿就算了。而我看到很多人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巴黎地标啊，巴黎铁塔想当年也是1889年建起来，为了是巴黎世博建的，结果没拆，现在不就成了地标了吗？那这一届的巴黎奥运的圣火当然也就可以继续留下来嘛，是不是？那么除此之外，大家还看到这次巴黎的法国的治安啊也算很好，忽然之间街道很干净，地铁呢很准时，地铁里面的员工呢充满了笑容。那么常常被人抱怨的巴黎的餐厅咖啡店的侍应生尤其礼貌，爱讲英文，看到中国人还会讲中文。那么至于警察，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场面，这个警察都忍不住会在街上跟围观的游客们呢跳舞，各种的玩耍，而且不抗拒任何游客提出的拍照的要求，你都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在执勤。但事实上这一次巴黎奥运的警力是非常庞大的，平常法国全国的警察呢大概是15万人左右，巴黎本身大概占了3万多，但是这一次巴黎奥运就动员了4万5千名警察，至少在开幕礼那一天，这相当于要从法国调出差不多1/3的警察来维持秩序。不只是这样子，另外还调进了10000名的士兵，就军人，用来维持治安。另外呢，巴黎呢也依照过去有过的一个奥运的不一定大家都会这么干的一个小传统，那就是主办国呢是可以邀请一些国家派出你们的警察来我们这里，到时候配合我们工作，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个国家来的游客多嘛，那你们国家有些警察来呢一起来巡逻街道呢，好让你们的游客看到呢，那么有事儿呢也好商量，好互相帮忙嘛，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就有43个国家总共2000名警员，那么来自这43名国家的警察来到了巴黎。我记得在开幕前几天还出了一个小事儿，一个小的花边新闻，就是有这么一个扒手啊，在巴黎街头偷东西。那么以往呢这种情况太常见，就有时候警察见到你被扒了，你跟他讲那个谁贼啊，你看你看他跑了，他都觉得这哎呀这多大事儿，这个我们每秒钟都有事儿，对不对？他有时候追呢就意思意思。但这次呢有一个来外援警察，就西班牙警察，居然像这个小时候我看的那种香港港产的这个警匪片一样，那个警察呢化身为成龙或者刘德华一般的一个角色，我的天哪，上蹦下跳追着那个贼，追了几条街把他摁在地上，特别猛。然后有很多围观的巴黎市民呢拍到这个场面都非常赞叹，建议以后就我们巴黎就请西班牙警察来执勤吧。那么当然呢，这些外国警察来巴黎执勤呢，巴黎也是要给钱的。这怎么给钱法呢？好像是每人给1900欧元的补贴。这个1900欧，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是每天计算还是什么。每天计算，我的天哪，那不是很划算？那不是很高的一个薪水吗？那么这就要讲到啊，这一次巴黎奥运啊，它的开支跟经济情况。我刚刚一直讲它各种好消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讲一下的经济上也还是有好消息的。首先，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的门票销售数字是打破记录，总共卖出了950万张，价格是11亿欧元啊。上一回的这个奥运会的卖票最高的记录呢，是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当时卖出了830万张门票。 那么巴黎现在这个奥运950万张门票，再加上残奥会的话呢，他们估计应该要达到1080万张门票，这是非常高的数字。其中 62% 是法国境内的观众买的，也就法国国民或者住在法国内的外国人。那么然后呢，它在经济上还带来什么好处呢？其实我记得7月9号的时候，我看过法国的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他曾经预估跟报告，法国会在第三季度的时候经济增长 0.5%， 就因为有奥运能够稍微好一点，因为上一个季度是 0.3%， 也就是其实只比上个季度多了 0.2% 的 GDP， 全年他今年的预估呢是 1.1%， 和去年一样，也就普普通通，不怎么样。那么他这种算法是这样，他认为巴黎奥运是能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也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多。事实上我们看过这些国际盛事这么多次，我们都知道其实它总不可能带来太大的经济刺激效应的，就我讲的是短期内。比如说你的门票加上转播权加上游客的开销等等，那么他们估计也这个情况就跟英国的2012的奥运很类似，就是稍微振作一下这个季度的经济，但是很快就会恢复原状。尤其是旅游业啊，巴黎的旅游业并没有太受益于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很多原来打算，因为巴黎本来法国我们就要知道，法国是全球第一旅游大国，已经很多年都是了。就大概去年呢，就有1亿游客，国际游客，我指的是到过法国。那我们知道欧洲现在还有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游客问题啊，比如说从日本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家都觉得游客太多了，已经干扰本地人生活，西班牙甚至出现遍及各地的反游客运动，朝着游客开用水枪射游客，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都已经出现了。可是巴黎呢，或者法国，由于常年就是有这么多游客来，他们呢也就再多点，对他们而言这个影响不算是真的那么大。所以呢，平常也就是说有没有奥运会，你暑假的时候巴黎游客也就很多，有了奥运会之后，反而是平常暑假要来的游客会回避到巴黎，就觉得今年最好还是别去巴黎了，哎呀，巴黎奥运肯定闹哄哄，或者像我之前所说的那种预期，觉得到时候一定一片混乱，大量的问题，说不定还有恐怖袭击呢。那么所以呢，今年你比如说他的游船游客在塞纳河上坐游船的那种客人的数字下降了 25%，而法国航空公司本季度的经营来往法国的这些国际航班的盈利呢，这个季下降了2亿美金。那么我看过很多采访，还说他出租车生意也没那么好，酒店的客房呢在开赛前的时候干脆减价一半。那么因此他整体上啊，其实他的收入状况你说好吗？从纯粹的旅游收入来讲不见得多好。可是也有一些很奇怪的数字我看过，就是他的官方的其中一个赞助商合作伙伴，就是世界第一大的信用卡品牌 Visa 宣布，他在巴黎奥运会的第一个周末录得的消费者支出呢，比去年多了 26%。 那也就是说这段期间来奥运的这些外国游客呢，开销比去年比往常多了很多。那这是不是就表示其实情况没那么普通呢？坦白讲，现在啊，这个时间太短，我们还很难总结。不过我想讲的是啊，旅游业对法国而言呢，当然很重要，它能够贡献差不多200万个工作岗位，占了它的 GDP 的 7.5%。 但是你说实话，是不是最重要？那肯定也不是。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旅游业占你的 GDP 比例或者经济的这个你成分越大的话，往往不是什么好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马尔代夫旅游业就占了他们的经济的 30%。 那你觉得这是好事吗？这恰恰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够均衡，过度依赖旅游，因此也就在发达程度上有所欠缺。而法国其实是一个产业或者不同的经济面向 非常健全，非常平衡。我们很多国人都以为法国经济不好怎么样，但我们不要忘它是非常均衡的，它是世界上第六大的农业出口国，它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能源大国，你没听错，是能源大国，因为它掌握全球最先进的核能发电技术、风能发电技术之一。然后它有它的整个产业，你不能说每样哪样产业特别拔尖，但是它是什么都有，而每样也都不差，相当均衡的一个国家。我们再来呢讲讲它这一回的开支啊，就我们讲完它的收入，收入是不错，而且呢它还得到了很多赞助。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 LVMH 集团这回赞助了 1.5 亿欧元，是它最大的赞助商，那么所以可以在奥运期间大卖广告。它的整个得到的商业赞助呢是18亿，它的本土的赞助收入仅次于2020的东京奥运。那么至于它的预算怎么样呢？它原来的预算是75亿，目前呢是97亿，那么超支了。但超支啊，办奥运超支是绝对正常的事情，从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到现在啊，就从来没有一届奥运会是不超支的，超支是肯定的。那么但是这一回的这个巴黎奥运啊，创下了一个很惊人的记录，是让很多人赞叹的。这是什么呢？它是公元2000年之后唯一一个举办奥运的成本是100亿以下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很多人会说它是21世纪之后最便宜的一次奥运会。那么当然这个你去看我们国内很多，我看很多报道，甚至有一些财经类的自媒体的报道啊，都说其实巴黎奥运是史上第六贵啊等等。那你仔细再看你就发现不对劲，为什么呢？大家算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字面上的这个数字。首先我们要知道奥运成本其实不是那么好算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奥运成本啊，国际奥委会的规定是你直接跟体育赛事相关的东西才能够算进你的奥运会的成本。你说我有些基础建设，有些大型的基础建设是比如说我开条铁路、开条高速公路在奥运期间一起搞，这个你不能够算作奥运成本啊，请注意，不能算作奥运成本。如果都算的话，肯定这些城市都会更贵。第二个问题是哪呢？就是就算用国际奥委会的标准来算，我觉得现在很多我们现在查得到的，比如说各个城市举办奥运的这些成本，都说什么其实巴黎奥运不算太便宜啊，97亿，都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比起悉尼奥运，好像说不可能说它比悉尼奥运便宜啊，为什么说悉尼奥运比它还贵呢？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要算通胀啊大哥，你要算通胀啊，你不能不算通胀，你要再算上通胀来算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便宜的。好，我现在就撇出通胀元素来讲，就纯粹看这个当年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最贵的排名最贵的奥运仍然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开销呢是430亿美金。再来呢是2014年的俄罗斯的索契冬奥是250亿美金。再来呢就是里约热内卢，就里奥热内卢啊，巴西的这个2016年的奥运开支呢是131亿啊，对不起我错过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最后的总开支是171亿，然后东京奥运的开支是130亿。也就是奥运呢一直都是办奥运是很昂贵的事情，那它这么贵的东西我们可想而知，你要回本呢是非常难，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因此怎么样尽量省钱呢，就应该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巴黎奥运能够办到相对这么便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内很多网民都提到过，这次巴黎奥运啊真漂亮，比如说击剑的项目在巴黎大皇宫，然后马术的项目在凡尔赛宫前，就直接用他们的地标建筑物，那些建筑物也是美轮美奂，加上新的视觉系统，重新的临时的搭建也都很漂亮，这叫啥呢？大家说这叫祖上阔过，没错，祖上阔过。这回巴黎奥运有 95% 的场地是直接使用它原有的建筑物，所以呢变成本来办奥运最贵的就是各种的建设成本，结果它的建设成本就能够控制在44亿欧元， 这44亿欧元呢，是讲的是包括所有我说的这些既有的建筑的重新的临时的搭建，同时也包括奥运村，再加上两个真的为了这次奥运办的新的场馆，一个就是水上运动中心，一个是攀岩馆。所以这次巴黎奥运真正你说为了奥运建的新场馆新场地就三个，其中一个是奥运村。而这个奥运村呢，他们就跟我们北京的国奥村一样啊，它是打算呢之后就直接变成住宅楼，那么大概可以住6000个住客。那这个奥运村是建立在巴黎的一个市郊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奥运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就希望能够带动一些经济上没那么好不是那么好的地方重振它，那么让它好起来，经济畅旺起来，当然也会带高它的房价地价。你比如说伦敦2012年的奥运就很成功的带起了伦敦东区的 Stratford 那个地方，那么这一次他也希望这么做。那么然后呢，为了要把这个奥运村呢这个地方发展成未来的一个新的住宅区，重振他所在的那个位置的社区，他又开了很多的新的地铁的路线通往那里，那这个成本就没有算进他的这回的成本里面了。其实像这一类的基建，比如说他要在马路上多了很多的单车路、自行车路，还有停放自行车的停车站啊，这些都是为了这回奥运建起来，但这一切包括新的铁路路线、铁路的地铁站都不能够算作体育相关支出，这些呢巴黎之前已经花了32亿美金。那么另外还有一笔钱，就是因为他要办最环保的一次奥运，所以他要想办法控制他的碳排放，那真的没办法完全做到不碳没有零排放的话，那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去购买碳信用，就所谓的 carbon credit。 那这个碳信用最后花了多少钱呢？我目前没有查到这个数字。那么同时又因为接下来不是还有残奥吗，那他尽量让巴黎这个本来不一定太适合行动不便人士使用的城市就变得更加的对所有人友善可触及，所以呢他在很多的公交、地铁、出租车上面、地铁站里面都要做一些改造的工程，那更不要说他的营运成本啊，包括我刚刚讲的庞大的保安，那么这回花了44亿欧元啊，那么然后另外还有额外支出30亿，这个我等一下马上说到，就是治理塞纳河之类的事情了。那么我刚才讲这个场馆啊，不要过度浪费的建新场馆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你就看里奥热内卢的2016年的奥运啊，你去看看他那些场馆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你在网上随便一查就能查到，那简直是大量的荒废啊，有的是整个场地的地面都裂开了，就办完奥运之后就没用了，就没用过了。这就是一直以来很多人诟病举办奥运的原因，就是你建了这么多东西，新建这么多东西，到时候干嘛呢？有用吗？而这些都要花大钱的，那这个花钱花的值得吗？会不会带来很多问题呢？不过尽管我刚才讲到巴黎奥运啊，除了这些直接的成本之外，再加上一些之前的基建成本，其实加起来也有100多亿，可是仍然只占了它的法国 GDP 的 0.3%。 那也就是说花这个 GDP 的 0.3% 去买全法国人2个多礼拜的快乐热情，这值不值得呢？同时又一次又把巴黎跟法国的软实力投放到全世界，及改善法国的形象，这又值不值得呢？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为了这次奥运啊，其实他做了很多东西，就是要考虑到现在办任何一个这种盛世的城市都会考虑，我这些场馆、我这些改造、我这些基建，它必须将来还要有用，而且要有很好的作用，那么我才觉得这是值得要做的一件事。你就拿我们刚才说的塞纳河的治理来讲好了，这一回呢，光是治理塞纳河的新建的设施呢就花了14亿欧元以上，那么这包括一个大型的蓄水池，还有很多的净水厂，那么另外还包括治理河川，还有其他开销，我现在马上跟你说是怎么回事。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说塞纳河很臭很脏，里面充满了粪便吗？ 然后还开玩笑说他这个巴黎市场法国总统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去跳水，证明这个水质很安全啊，这泡出来之后会不会成了怪兽啊等等，那么很多这种讲法嘛。然后果然我们看到今年啊，就因为有水质问题，原定举行的铁人三项项目呢被迫延期，然后当天呢这个赛事结束之后，就有比利时等两三个国家的选手出现身体不适，甚至直接说就是因为这个水质有问题，然后有一位加拿大选手还被人拍到上岸之后我就呕吐，他说这个塞纳河把这个选手给喝吐了。但后面呢他澄清，他说不是不是，其实不跟这个水没关系，是我自己当天太热太累了。可是你知道这个塞纳河呢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样子，当然塞纳河在现在还不算最脏，1960年代的时候整条河只剩下三种鱼类能够生存，现在至少有50多种了啊。那么可是以前的塞纳河怎么样呢？比如说你跟我一样喜欢艺术的话，你一定记得有一幅印象主义当中的名画，就是19世纪末的法国的一个大画家秀拉画的一幅画，就是阿斯尼尔的沐浴者。那个时候的塞纳河岸呢是有浅浅的草滩，那么有草坪在河岸，然后大家真的是进去泡水啊游泳啊洗澡的，那么在那边晒太阳的。就19世纪的塞纳河你还能够这么玩法，但现在恐怕就不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说实话啊，这一次塞纳河的改造我们现在都觉得好像还不怎么样嘛，这个好像很多选手游吐了怎么如何如何，但其实在欧洲已经被很多城市认为啊，老大哥干得不错，你是个典范，我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欧洲这几年的许多城市都在重新想要整治他们的河流，觉得他们市中心的河流太脏了，你比如说伦敦的泰晤士河，那么大家都觉得塞纳河的做法是不错的。那么到底塞纳河是做的对还是做错了，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我们要解释一下塞纳河里面为什么会有粪便啊。这一个理由呢，就是你去做游客之后发现河上不是很多河船吗，开餐厅啊，还有人住在船上，河上那些船屋，那些船上的废水啊，污水啊，是直接抛进流进河里面的，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过去塞纳河很脏，是因为它是工业革命之后，就19世纪末之后，就工业在巴黎迅速发展起来之后啊，它的河流的上游地区多了很多的工厂。那么但这些呢都还比较好搞，比如说经过过去几十年呢，虽然希拉克没有彻底能够让在他任内期间让巴黎市民进塞纳河游泳，但至少整治上游工业废水这个是做了一点事儿。而经过这么多年，因为要举办奥运，他们又跟很多的这些沿河的这些公司工厂谈清楚这个废水如何经过处理才排放，或者如何搬迁工厂，这些都已经能做的尽量做了。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是这样的，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巴黎啊，其实是个算是很年轻的巴黎，虽然巴黎是座古城了，但是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巴黎绝大部分在18世纪后期，就是奥斯曼改造计划之后才出现的。而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很先进的东西，就是为了怕这个城市那么脏啊，就你知道以前巴黎跟全欧洲城市一样都很脏的，这个屎尿是满街横流的，所以他们觉得不行这么干，要把所有的生活中的污水啊都排进一个地下排水系统当中。那这在当年而言啊是非常先进的，整个欧洲很多古老的大城市都这么干，是巴黎先开始的，使得全欧洲的城市都焕然一新，从此之后不脏不臭，街上没屎没尿了。那么而且呢，你城市会怕什么？就下雨，对不对？你一下雨的话呢，这个雨水就会淹积，这个事情我们这些年也都遇过很多次了，就不用多说，巴黎这个城市也是一样。所以呢，他就建了一个很大型的地下排水系统，就雨水也好污水也好都放进那个系统当中。那么因此呢，这就是当年他们保持城市干净跟不要淹水的一个办法。可是问题是这些水最后流到哪里呢？那就是流到塞纳河里面去。那么因此啊，这个塞纳河水会脏就是因为有这个污水的问题。本来这个污水呢后面在20世纪之后当然也要另外想办法 要处理，要进入一个排水系统，不可能直接抛进塞纳河。但是问题是你每次下雨它就会淹水，这个路面的这个水沟里面的这些雨水过多的时候就会往下，同样进入这个排污水的污水管里面。就算再后来他又改造了一次，把排雨水跟排污水的这个管啊分成两层就分开了，但是雨水真多的时候，尤其这些年极端气候越来越多，这雨水一大的时候，这个雨水排放雨水的那条水管它仍然会泡到了那个下紧接着上方的这个污水管那边，下方的污水管那边去，使得最后两条水管的水还是混在一起，在一起进入到塞纳河。这就是塞纳河里面的所谓的大肠杆菌过高的一个主要理由。那么现在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这些年的做法是这样子，因为原来巴黎很多老房子家里面的连屋家里的污水管啊都是往这种老的系统里面连接的，那么巴黎市政府就出钱帮大家把这个家中的污水管也改造。那么再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在左岸地方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地下储水库。那么一旦下暴雨下大雨的时候，这些多余的雨水污水就会一起排进这个储水库，不会让它流进塞纳河。那么但是问题是，如果这水真是太多了，下雨下的太大了，那这个储水库也会满啊，满了之后那不是还是会有可能排进塞纳河吗？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奥运会看到的场面。记不记得这次奥运会期间天气一直都很好，除了开幕礼，开幕礼那天不是下了大家一碗汤倒下来那种感觉吗？把大家都淋湿了，变成落汤鸡了。那么当时呢，就是这场雨使得塞纳河的水质又变脏了，但是他们保证48小时之后就可以慢慢恢复，所以也就是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已经算做得很好。他们现在目标就是明年呢就能够在塞纳河沿岸开3个地点让大家去游泳。所以也就是说，假如你能够趁着机会在举办这种国际大型盛事的时候去整治一下你原来就想整治的东西的话，把它处理好，变成一个长期的有利益的一个遗产的话，那么办这样的盛事，就算花钱，就算不可能靠门票收入、转播收入、赞助收入回本，它也还是值得的。但是问题是，这你要看你超支多少了，这也要看你投入到底是多少。那么记不记得刚才讲办奥运总是要超支？我还看过一个数字，其实1960年以来办奥运的这个超支的情况是差不多平均是超支 172%。 那么主要就是你这些场馆建完了之后它的维修成本加起来其实会更高的。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实质上是拖垮过一些城市的经济，2004年的雅典奥运啊，就是把雅典的经济跟整个希腊经济搞得更糟的，使得2005年的时候希腊就被列进了欧盟财务监管名单当中，又直接导致了后面2009年的希腊的国债风暴、国债危机。那么更严重的就是我刚刚讲到的2016年的巴西的里奥奥运，里约热内卢的奥运呢，当时发生了违约欠款的事情，那么而且超支是达到了 352%，使得整个国家陷入100年来最大的衰退，至少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么严重。那么于是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开始担心啊，这个办奥运会不会太不划算，乃至于很多城市说要办奥运的时候呢，市民们呢都是反对这种建议的。那么再这么搞下去，就会变成会不会越来越没有城市想要主办奥运呢？所以国际奥委会也紧张了，他在2014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2020改革议题 Agenda 2020。 那么这里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保证主办城市的财政安全，也就是说你在申办奥运的时候，你不能光说我场馆多漂亮，我办得多好多安全，不光是这个问题，你还要说明你的财务计划是否安全，会不会搞到你城市破产，国家出现经济危机。 那么事实上就是因为办奥运这个事情太贵了，所以在2017年当几个城市在竞争现在刚刚结束的2024的奥运的主办权的时候，有五个城市包括罗马都退出了，就说啊算了我们还是不搞。当时剩下来的只有两个城市，一个就是现在成为主办方的巴黎，另一个就是下一届奥运的主办方美国的洛杉矶。而那个时候呢，国际奥委会做了一个很出格的决定，就是说好那行，既然是这样啊，我们也不要投票了，直接就把这个2024的奥运主办权交给巴黎，而下一届呢就2028那届就直接交给洛杉矶，直接和你们签约，你们都不要投票了，那么一直这么就这一回就你反正剩你们两人，你们两人两个城市就分了吧。这个情况啊，以后会不会因为巴黎奥运办得相对较便宜较成功，那么使得大家觉得还是可以试试呢？不好说。可是已经有些人尤其一些学者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像古希腊那样子，干脆就找个地方让他永久主办奥运，就夏季奥运永远在那，冬季奥运就永远在另一个地方。那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花钱少啊，不用老是盖新场馆啊，场馆的维持呢维修呢也就合理啊，反正你四年大家全世界的运动员都要来一回，游客要来一回，然后呢你又由于常年主办奥运总是你主办，那么因此呢你肯定最有经验，无论是保安啊物流啊，然后运输啊，交通啊，住宿肯定也都最有保证啊，对不对？有人是这么建议，但是当然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同意这种建议。可是事实上我们能看到这些年的这种城市盛世经济啊，已经是越搞越容易出问题了，主要就是它太容易让人看到你这个主办国或者主办城市自己的一些的原来的问题，原来就有的事情都会在这种盛世之中暴露出来，被放大出来，本来是给你国家长脸的，到最后会不会变成给你国家丢面子？要不然呢就是你要搞得非常好，美轮美奂，但是你要花大钱，那么花大钱所有这些年的这种国际体育盛事花钱花最多的莫过于前两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总共花了2200亿美金，你没听错，2200亿美金啊，是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次国际体坛盛事。但没办法，人家卡塔尔有钱嘛，对不对？这叫土豪办事儿。就有人不是还开玩笑，就这个主要是卡塔尔的一些重要人物王子们到了别的国家看世界杯，觉得这玩意儿不挺好看吗？村里面的老人很多，那么以后带他们出来看呢挺不方便，不如干脆拿回咱家办，那么大家都方便，这也是孝敬父母嘛。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我们就说前两个月刚刚结束的德国欧洲杯啊，不就出了大事吗？你当时可能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如果你是球迷，你就看足球比赛，你可能会忽略掉这一届的德国欧洲杯问题多么严重。主要就是德国的铁路 Deutsche Bahn 德铁啊，本来就已经问题重重，结果在这一次今年的德国欧洲杯里面是完全暴露出来。你就拿半决赛来讲好了，半决赛的时候是荷兰对英格兰，那么在赛前不是双方又有教练要出来有记者招待会吗？结果荷兰队缺席记者招待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赶到，因为搭不上火车，火车误点来不了，不止来不了记者招待会，还少了一次他的球员赛前场地的训练机会。那么所以就变成了这场比赛很多荷兰就觉得太不公平了，虽然说技不如英国，但是他们也事实上少了一次熟悉场地本来就该有的机会。那谁害的呢？那就是因为德国铁路误点了。那么再来呢还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奥地利球迷，有一次奥地利球迷整帮奥地利球迷从奥地利搭火车来，结果遇上铁路封闭了，封闭了之后呢德铁就说没关系，我们安排大巴，你们先坐另一小段铁路到另一个站，我们大巴在那等。然后15000个奥地利球迷去了那个站，一架大巴都没有， 他们问这怎么回事，那德铁工作人员就回答说，我哪知道怎么回事，谁晓得怎么回事。最后这15000人各显神通了，出得起钱的打车啊，叫 Uber， 花出不起钱走路。结果那一场他们要去看的比赛，一半的奥地利球迷都是在球赛快结束的时候才进场。不过这都比匈牙利球迷要好一点，匈牙利球迷一大批的坐车到了斯图加特，也就是坐奔驰的那个城市啊，那么在那边搭火车去了之后，他们又根据这个指示啊，地图指示说找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发现地图上的火车站在现实中是个大坑，原来是10年前这个火车站就已经封闭维修，但是没有告诉他们，没有显示出来，这个买火车票的时候还说到这转车，他那个车站是个大坑。其实德国铁路啊，以前还可以啊，我讲的可以是什么意思，就2021年的时候它的准点率还能够达到 75.2%。 你说德国的铁路准点是 75.2%， 这已经很吓人了。我们在讲德国，天哪，我德国是大家都说是世界上最守时的民族之一啊，这个怎么可能会出这种事呢？我还很记得很久以前，就很多很多年前，我去德国拍片子，我去了几回嘛，去德国工作啊，我就真的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是一个火车该来，他说要延误，最初说延误15分钟，后面延了半小时，最后延了两小时，最后取消。结果我就使得我就赶不上飞机，就在德国多滞留一天才能够回家。真的他会那样，那么讲的是2020年之前的事情啊。那么好了，我刚刚讲这个准点率，到了2023年，就是去年，它的准点率已经下降到了 64%， 那接近是一半了，一半的车，接近一半的车是不会准点的。而且它这个准点率的算法也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它是这样子，如果这个车它是6分钟之内，比如说我说9点到，结果它是9点06分到，哎，这就叫准点，只要是6分钟之内这个车到了，它就叫准点。还有如果这个车临时告诉你，比如说9点的车，他8点55分说，哦，我们这班车取消了，取消的车他根本没来嘛，对不对？没来那就不叫做误点，他是不算误点的。所以这一次的欧洲杯呢，就让很多德国人觉得这个德铁是他们的国耻，是整个国家的耻辱，在全欧洲全世界面前丢了德国人的脸。那么到底德国铁路为什么出这么大的问题呢？这个德国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很正常，欧洲啊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公路的发展，对铁路是越来越轻视，尤其德国。那么德国人喜欢开车吗？不是，你知道他们高速公路有很长的路段是不限速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他们是轻视铁路。尤其到了1994年啊，德国国家铁路从国营转成私营之后啊，就带来了很大问题。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很多东西，比如说是国企好呢还是民营好，我就提出过一点，就很多基础公共设施交给民营不一定是好事，或者私营化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呢？你私营化你就要先保障利润，就没有国家补贴了。好，那么德国铁路一转私营之后，他们首先干的事就是砍掉很多不赚钱的路线，再来呢就是不定期的去更换跟维持维修他们的设备，因为这都要花钱啊。那么总是等到一些设备一些路段是坏到不能走了，他才勉强去修。那么甚至啊，连这个转侧器，转侧器你知道这个活路不是有时候要转轨吗？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火车要延误了，这班车坏了，这班车问题来不对了，那我们可以用转侧器把它转到另一条路上，不要堵塞整条铁路路轨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连转侧器都裁撤了很多，那因此他的铁路延误为什么这么严重，跟这个有原因。好，那么这是过去啊，它的公路不去重视公路，轻视铁路。现在问题来了，欧洲各国尤其德国特别重视环保，特别强调用公共交通取代你自己开车，于是铁路又变得重要了，又要重新让鼓励大家做铁路，大家越要做铁路，这个问题就尤其更多。 那么现在德国铁路还，它是德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啊，雇佣20多万人，它还出现人力问题，就是常常搞血汗劳工那一套，就很多列车驾驶员是要开12小时一班，就是因为它不够人，因为它要控制成本，就是这么搞法。所以说这个搞这种盛世啊，真不是说你想做就做，你要出风头就能出风头，你要是想出风头，说不定还搞到你是出丑。那么紧接下来我们就会遇到另一个国际盛事，尽管跟体育无关，但是我们中国人也都会觉得这是个大事。我们记不记得我们08奥运隔4年之后有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上海的，隔2年之后就是我们上海世博嘛，是不是？好，明年世博会又来了，举办的地点就是大阪。这场世博会的正式名字叫大阪关西世博。首先它也是严重超支的，为什么？因为日元太便宜了，那么它很多建筑材料要进口，所以相对的建设材料就上升，而且事实上全球通货膨胀啊，这些建设材料本来也就上升。那么再来呢，还有个问题，这问题在哪呢？比如说大阪关西世博其实是明年四月啊就要举办的，是明年四月就要开幕的，但你知道现在那个场地是啥情况吗？那个场地现在工程的进展还是非常缓慢，它主要的主场馆啊，主要的这个建筑特色是由日本著名的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要做一个环绕着整个场地的一个大型的木质的一个回廊，这个回廊呢建成之后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回廊。那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木建筑木建构，那现在这个东西呢他们倒还是挺紧张，已经完成了 80% 了。可是其他国家的展馆跟中央展馆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跟你报告一下，这一回参展国有161个，其中呢有56个国家呢说我们的展馆我们自己来建，就独立馆，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啊。那么最初是56国说要自建场地，结果后面呢大家觉得哎呀算了，还是有点贵啊，还是不值得。所以现在呢好几个国家说算了算了，我不自建场地，就用你的场馆行了，中央场馆行了。所以现在只剩下48个场馆。明年4月开幕，现在还剩半年。可是这48个说要自建场馆的国家里面还有20个是连建筑方案都没出来。再来呢还有一大批，还有好几十个呢是还没找承建商，因为你承建商要找日本承建商，当地承建商还没找，有的是方案都还没有，有的是有方案没找承建商。这48个国家里面真正现在开始建场馆的只有14个大家现在都在怀疑啊，这个四月开幕之后进去建到的会不会是一片工地呢这个说工地啊，就还最近又出了个问题，就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工地就发生过一次爆炸。这个地点是什么地点呢？他办这个世博会啊，是在大阪湾里面沿海的一个地方建起来一个人工岛，叫做梦洲，做梦的梦啊。那这个人工岛叫做梦洲是为什么呢？它不是为了办这个世博建的，而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当时的想法呢，就你记得那时候日本啊经济蓬勃发展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们觉得大阪啊将来是前景一片美好，所以呢肯定这个人是太多了住不下的，那么所以呢要发展新的城区，要在人工岛跟海岸线建立起大阪的新城区，就建了总共3个相邻的人工岛，其中一个就是梦洲。但是后来经济泡沫爆破，那这个岛呢也就没什么用，有一大半的地方用来做垃圾处理，而你本来填海造这种人工岛也就会用上很多的工业废料建筑废料，对不对？那么你这种废料多加上后来做垃圾处理厂，你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吗？那就是这个土地底下你现在埋一片东西上去，底下可能会有沼气。今年三月份的爆炸就是来自这种沼气爆炸，就在这个到时候的世博会的场馆的休息区里面发生的。然后再来呢有记者去探访，就发现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沼气泄漏，但是承建商呢隐瞒下来了，就是不愿让大家知道这是个丑闻了。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工作就已经很危险，你比如说 做一些焊接，有些火花很容易就会点燃。于是很多日本人就担心，到时候这个世博会开幕之后才发生爆炸，那该怎么办呢？发生沼气爆炸。那么所以很多大阪人还有日本人都对这个世博会呢是不看好，大家都觉得他花钱花太多了，这个工程太缓慢了，而且根本不应该搞。然后呢，大阪市政府呢，他们就希望大家还是要热情参与，然后他去调查，比如说他很鼓励学校呢带着学生们一起集体到时候来参观哦，然后他就事先调查各个学校的意愿，结果被人曝光了。这个意愿调查也很搞笑，里面呢就只有两条选择，第一条选择是你很希望参加，第二条选择是什么？叫做检讨中，也就是说我们还在考虑，但是没有一个选项叫做不希望参加。好，然后他在卖门票啊，那总共呢这一回呢他们的野心很大，打算要卖2300万张门票。我不知道你平常有没有听过大阪世博的宣传啊，其实人家是从去年11月就开始卖票了，去年11月就已经开始卖票，卖到现在情况是怎么样？他这2300万张门票有分配，一半是给企业界那么大家来买，一半是交给公众。他企业门票那么能够分1000多万张，现在只卖出400万张，而公众门票哇，那他这太可怜，到现在只卖出了 6%、啊，可是偏偏他的门票收入是填补他开支的重要来源，他现在开支呢大概是2000多亿日元、啊，其中三分一是来自企业赞助，三分一是来自日本中央政府，三分一是来自大阪府和大阪市。那么由于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所以很多大阪人都觉得，还有日本人都觉得干脆别搞了行不行呢？你比如说日本的 NHK 今年4月份就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只有 7% 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个大阪世博有很浓厚的兴趣，有 35% 的人呢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有 27% 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兴趣。那么更狠的是日本最大的新闻社共同社今年3、4月，也是4月吧，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发现有 70% 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搞这个大阪关西世博。然后再来呢，还有13万日本人呢在网上著名的签名请愿网站呢 change.org 上面签名，就主张干脆取消吧，就认了，就大家认了，算了算了，我们本来说是要搞，我们后来想看还是别搞了，我们就取消它吧。主要就是啊，它是个主场馆，我刚才没讲藤本壮介做了一个很壮观的一个木回廊嘛，大家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世博会跟奥运会有点不太一样，你奥运会很多场馆你说接下来留着用，比如说我们水立方啊、鸟巢我还有用，但你这个世博会场馆我们晓得除了主场馆或者主办国场馆之外，绝大部分场馆之后都要拆的，尤其是这个回廊，你说绕着整个孟州场地一大圈，它这个东西你之后留下来要干嘛呢？它本来中间是绕着中间这100多个国家，这50多个国家的自建场馆或怎么样，但里面那些都拆了，那你就等于一个孤岛上面有一圈木的走廊绕着这个岛一圈，这是用来干嘛的呢？结果没想到大阪关西世博的筹办的负责人出来回应说有用的，用来干嘛呢？遮阴。他说到时候就会世界上最大的遮阴凉棚。所以现在呢做这种盛事啊，真的是大家要慎之又慎才行，不能够这个头脑一发昏拍个脑门就去搞。我前阵子听说据闻上海啊也想举办未来的奥运会，不知道是真是假啊。那么我希望这件事情啊这一次能够给大家一个机会啊，去一起了解一下讨论一下到底值不值得做，如果值得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值得做，该怎么做，是不是也需要给大家一些有意见的机会呢？不过当然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咱有意见呢就表示呢有特别的意义。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些朋友给我留言，有一位朋友叫一只深海鲸，你说到我可不可以谈谈8月12号啊杭州西溪世纪中心一名外卖骑手与保安发生冲突后下跪的事儿。 这么热的天，外卖员辛苦为大家配送，那个下跪的动作看得我实在太难受太难受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么说到这些近期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呢也是尤其害人的，那么就这位朋友叫做 Yan Shen Q5， 你说能不能聊一聊火葬场偷尸体倒卖人骨的事情，这不是个个别现象，底线还能够再次被突破吗？唉，说实话啊，你知道我一直是很喜欢针对一些公共事件去做一些讨论跟你一起探讨，可是问题是有时候这些事件是层出不穷啊，就你说了之后就很快呢，我根本来不及讲，第一这个太多了，第二呢就讲了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有没有下文呢？那么我当然觉得有没有下文我们都要讲，但是问题是有下文毕竟还是很重要的嘛。你比如说这一次的巴黎奥运是出现了一些网友攻击陈梦吗？那么后面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公安机关已经去抓了一些网友了，捉拿归案。我看到一些网民就觉得很奇怪，那干得了这种事儿，那怎么不去追一追油罐车呢？你还记得油罐车吗？你以为很久的事儿吗？就是这个月的事儿，油罐车啊，运输食用油。然后这个月还发生什么事儿呢？就当然有的是得到解决啊，就人大著名的教授侵犯学生。那么最近还不是还有个事儿吗？有个县委书记在办公室跟这个下属有这个性行为，而且是很不当的性行为。然后有一个清华的硕士实名举报局长，然后有这个唐山的民警实名在网上喊冤，最近我看到还有法院的院这个法官在网上实名举报喊冤了。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有机会慢慢一个一个聊。主要就是这些事儿，比如说油罐车，我也很想知道后来怎么了，到底查成什么样了，有没有查呢？好，那么再回应一下上一期节目我稍微提到了移民问题，主要就是为大家在讲英国的暴乱的问题嘛，对不对？那我就提到有一点，就有一些中国人啊，就到了自己移民到了外国没多久，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不是移民了，就特别支持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些的政治人物，主张对各种移民非法移民的打击等等等等。那么我其中也提到有些香港移民也很奇怪，去了英国之后就很支持这个英国的这些暴乱，针对移民的暴乱。那有一位朋友就给我回应叫 Rebecca， 你说我一直以为道长很客观很理性逻辑清楚，但是香港移民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英国或者美国，而他们反对的是非法进入的移民，这个思路很难理解吗？就像努力学习考到好成绩进入名校的学生讨厌那些不学无术通过不正当途径入学的学生是一样的，有啥奇怪的呢？呵呵，这样子啊，是很简单。 Rebecca， 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右翼反移民的力量啊，他们说是要反非法移民，但是你看他的措辞跟他后面的行动，他骨子里面其实有种浓厚的本土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他总是会扩及到所有对合法移民的伤害。越是一个地方出现所谓的反非法移民的运动的时候，到最后就是连那些之前合法的移民都可能会受到打击。我们不要忘记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啊，他在美国他也就是大量提出要在美国墨西哥之间建墙，要赶走非法移民等等，结果就在那几年针对合法华人移民的攻击的事件也是最多的。同样的，就拿这个英国暴乱来讲，你仔细看新闻你就会注意到很多这些参与暴乱的他喊的口号，他不是清清楚楚说我反非法移民，他直接喊反移民，说移民，他接受采访哪怕接受媒体采访他就直接说我们的移民太多了。甚至还出现这种场面，有一个城市有一些示威者拦住一个十字路口，要逐一检查开车的这些人是不是白人，是白人才让你过，不是白人他就要拦下来开始攻击你。那你觉得他们分得清楚你这些人是合法移民跟非法移民吗？也就是说他好听的讲法是说我反非法移民，但是这种运动，我首先我肯定这个运动里面有些人还算相对理性，反的是非法移民，但实际上这个运动的情绪跟他的 efforts 就会转向为反对一切移民，而这个面是相当强烈的。那么上回呢，我们还提到过这个性别怎么鉴定的问题，我就讲到这个男女性别要从科学上鉴定，其实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在运动赛事之中，你说用睾酮素决定呢，还是用性染色体决定呢，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足跟问题。比如说如果一个正常的男性，他的看起来像男性的一个男人，结果发现他的睾酮素还低于一般标准的男性，比较接近女性范围，那他应该是不是算女子主呢？我上次提到过这种问题，也提到过有些性别流动认同的人对这些问题好像不感冒，就真有这么一位朋友多吃纤维素，你说为什么会对某个性别有强烈的归属感呢？我本人在生活中其实大部分时间不会太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就是单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觉得自己的灵魂是没有性别的，所以对性别问题没有特别的关注。想知道是什么促成了某些群体对自己的性别的重视乃至质疑呢？不知道这个问会不会不礼貌，如果有先抱歉吧，别抱歉，这很正常。就假如说您是真的那种属于无性别，现在有种性别什么叫无性别，那恭喜你，你这是很厉害的一种状态。但事实上绝大部分人都会有性别的认同或者是性别身份的意识，这个理由其实很简单，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就是一直以来是围绕着性别差异去建立的，这种东西甚至是达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最细小的细节上面，都在不断的重复提醒你你的性别是什么，然后要把你归入到某个性别当中去，然后这些东西长久以来我们都像每天做表演一样，越来越强化了自己去扮演某个性别身份的一种角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您对性别没有很强烈的意识，那请问你去洗手间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是男的也可以去女的也可以去呢？您平常穿衣服的时候会不会在意男装跟女装的分别，还是您觉得男女的服装您都可以穿呢？我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好，最后我要道歉了，这个道歉放到最后。就有一位朋友叫隐于世73，您说呢，我上一期关于天赋尤其是双关节的表达很差，讲得稀里糊涂，真是抱歉。你说我的感觉啊，闻到自己心里是清楚的，但是闻到呢在台湾出生又在香港生活多年，他的口语混杂着台湾国语和香港粤语两种方言表达方式，使他在部分场景下很难用规范的普通话来表达他的想法，希望文道以后再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地方先与团队沟通一下文案。哎呀，这事儿真是很对不起。首先呢，我要说明啊，就是我觉得主要问题并不在口语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我用什么语言习惯的问题，而纯粹就是我讲话很差，表达很差。因为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觉得不是我的方言问题呢？是因为我用普通话做节目也超过不知不觉也26年以上，我好像从来没被人说过我的普通话的表达不规范的问题啊。那主要就是因为首先粤语啊，那么是不是方言是一个问题。首先我说台湾国语其实不是方言，台湾国语就是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一种国语，只是有一些特别的用法，而这里面有些用法其实我已经很意识到，当我在针对大陆或者中国内地的对象的时候我是不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说这事儿没什么差别，真正的台湾人可能会讲没差了，哼哼，你听过我这么讲吗？所以我二十多年来我觉得我大概都没有这类问题。所以您要是觉得我上期节目讲天赋讲的稀里糊涂，那纯粹就是我讲的稀里糊涂。那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能不能像您说的，在遇到比较复杂的地方先跟团队沟通下文案呢？我团队就两个人两三个人，更重要的就是我没有文案啊，您不知道吗？我做节目是张口就来的，我没有文案，我就随口说的，我还给你再搞个文案，那我不是不用真的是全天候不用睡觉了吗？我才不搞这个，我做节目从来没有任何稿子，没有任何文案，而且我做节目总是很赶，你比如说我现在这期节目又做到天亮了，我哪来时间还要做节目前 跟他们沟通文案啊，就他们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都是我自己瞎搞的，对不对？这事儿跟他们没关，完全是我自己来负责，真对不起各位。好，最后今天给你听首歌，就是在今年巴黎奥运闭幕典礼前，不是有个吹熄圣火的仪式吗？在那个仪式里面，有一些法国的歌手在里面演唱了一首非常著名的法国歌曲啊，那就是《巴黎的天空下》。这首曲子呢，跟我们在巴黎奥运开幕式上面看到 Céline Dion 唱的那首《爱之颂》一样，这两首歌都是一个人唱红的，那就是法国的歌后 Edith Piaf， 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那么而这首曲子呢，其实本来是1951年的一个电影的插曲，那么作曲的人呢是 Hubert Duhau， 然后作词的人呢是这个 Jean Dirac， 尚德雷亚，是不是这么翻译呢？好像是吧。但是呢这首曲子除了 Edith Piaf 在1954年有过一个录音很经典之外，再过两年就出现了一个一样影响力很大的录音，让这首歌变得更红了，那就是法国著名的歌手伊夫蒙当，他的演 Yves Montand 他演唱的版本。其实这个伊夫蒙当啊，他虽然说是法国最有影响力最红的一代演员和歌手，一个大明星啊，但他其实不是法国人，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个意大利人，他是一家人逃避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逃到法国去的，在30年代。然后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他的天赋就被这个 Edith Piaf 发掘，把他提携起来带着他玩，然后最后两个人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爱侣啊。而这个伊夫蒙当呢，这个大明星啊，一生的这个绯闻呢、相当多，甚至跟美国的玛丽莲蒙露有过一段。但其实他一直有个老婆，这个老婆呢就是法国著名的女演员西蒙仙诺，两个人婚姻还很稳定。很奇怪，这中间他绯闻是没断过，几乎是公然的，但是两个人结婚一直到1985年西蒙仙诺去世为止。而1988然后跟着他就跟另一个女性常年在一起，到了1988年66岁的时候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好厉害。在他70岁那一年，也就1991年的时候，他还在拍他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拍最后这个电影最后一天，他有一场戏，他拍完那一场戏之后就死了。他是这么死的，好传奇啊。他唱歌有特点，你听接下来的歌就知道了。他唱这种唱法呢，在当年在法国呢是很轰动的，其实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的流行音乐界都忽然发现一种演唱方法，英文叫做 crooner， 就是低回的吟唱，低吟啊，就声音放得很低的这个唱法。那这个唱法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新发明呢？其实这是一个录音技术带来的改变。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歌也好，或者西方的这些美声演唱法也好，这个声音总是很高亢，音量很宏大，尤其歌剧演员的这个美声唱法的歌声都歌手啊，或者学西方演传统艺术歌曲演唱法都是这样，而且呢它的中高频都是会很突出的，这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在以前没有麦克风没有扩大器没有喇叭的年代，音量最重要。你唱歌你在音乐厅也好，在现场在外面就更加如此，你要让更多人听到你在唱什么，所以中高频很突出，然后音量要很宏大。那么我们就算听老一辈这个40年代以前那些录音，你都会听到这种歌声，是因为以前录音麦克风也就是能捕捉到这样的声音。但是在上世纪40年代之后出现了麦克风的革命，忽然之间能够比以前收录到更多的细节了，能够收录到更广的频率了，歌手更大的动态范围了，这个时候歌手唱歌就能够唱得更安静了，有更多的喉咙音鼻音出来了，能够显得更亲密了。就你在唱片里面听他们脸上，你觉得他这个歌好像只对着你一个人唱一样。那这种唱法在当年就叫 crooner 低音，现在当然已经非常普遍了，对不对？好，那么说到这个 Yves Montand， 他演唱了这个巴黎天空下，这个版本是个真的是很经典很经典的版本。而里面这个歌词啊， 我建议你有空你自己找来看，因为非常非常有趣，完全能够很好的总结这次巴黎奥运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你比如说，我就随便念几段，而在巴黎的天空下飘荡这样的一首歌，它今天诞生于一个男孩的心中啊，在巴黎的天空下，一对对的情侣们散着步，他们幸福洋溢，因为有这首为他们写的歌。在贝西桥下坐着一个哲学家，两个音乐家，还有几个观众，渐渐的人越来越多。在巴黎的天空下，夜幕降临后，人们唱起他们热爱的颂歌，关于这座古老的城市。接下来还有什么？有几束阳光来自夏日的天空，有悠扬的手风琴声来自河上的船员，各式各样的希望在巴黎的天空绽放。然而巴黎的天空有他自己的秘密，从20世纪以来，他就钟爱着市中心的圣路易小岛。当他对这个小岛露出微笑，他便穿上那蓝色的外衣。当巴黎的天空飘起雨，就是他悲伤的时候，因为他嫉妒着数以百万计的情人，他在我们头上低沉咆哮，发出轰然雷鸣。然而巴黎的天空永远不会残暴待久，过了一会，为了表示他的歉意，他会在天空画下一道彩虹。哇，好漂亮的歌词，忍不住念了一大半了。好，废话少说，我们来听这首《巴黎的天空下》。 Sous le ciel de Paris s'envole une chanson. Elle est née d'aujourd'hui dans le cœur d'un garçon. Sous le ciel de Paris marchent les amoureux.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 Sous le pont de Bercy.Un philosophe assis, deux musiciens, quelques badauds, puis des gens par milliers. Sous le ciel de Paris, jusqu'au soir, vont chanter l'hymne d'un peuple épris de sa vieille cité. Près de Notre-Dame, parfois couve un drame.Oui, mais à Paname, tout peut arriver. Quelques rayons d'un ciel d'été, l'accordéon d'un marinier, laisse-moi fleurir au ciel de Paris.Le ciel de Paris a son secret pour lui. Depuis 20 siècles, il était pris de notre île Saint-Louis. Quand elle lui sourit, il met son habit bleu. Quand il pleut sur Paris, c'est qu'il est malheureux.Quand il est trop jaloux de ses millions d'amants, il fait gronder sur nous son tonnerre éclatant. Mais le ciel de Paris n'est pas longtemps cruel. Pour se faire pardonner, il offre un arc-en-ciel.